你是方队粉丝？ 嗯。 你喜欢他什么？ 厉害呗。 哦，还有吗？ 这人哪来那么多问题？ 命硬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，别忘了给我们投投月票哦。 第72集， 队伍一分为二，各进了一条路。江晨这边是他、方景行、孤问、飞星众目、柳和泽五个人，他们上次都录过像，为节省烟花便复制了之前的路线。方景行跟着风影师很快来到另一个岔口，这里左边是直线，右边是弯道。据孤问说，右边的路拐个弯，迎面就是一群小怪。这隐藏副本是迷宫加陷阱的类型，目前看小怪的分布很少，都是一堆堆的凑，也算是一种另类的陷阱。因为小怪人多势众且攻击很高，被追上就是个死。 那右边的路没法走啊。 江晨打量身后的走廊。 不一定。 顾问顺着他的目光一看，见墙壁有一些轻微的弧度，便看看右边的路面，看不出有没有坡度。 你想去采机关？ 嗯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 我陪你。两个人踏进左边的路，走出去约莫40米，江晨停住脚，示意方景行掏烟花。因为他当时在逃命，具体也不清楚到底踩的哪块砖，与其看录像分析，还不如炸烟花来得快。方景行便拿出烟花一轮突突，成功轰出上次的陷阱。耳边只听一阵沉闷的咕噜声传来，二人急忙扭头往回跑。顾问几人正站在岔口等着他们，见状躲到右边的路上。江晨二人和他们会合，看着铁球滚出来，在前方墙壁的弧度上一撞，弹到了右边，而右边果然有一定的倾斜，铁球咕噜噜的就滚了过来。五个人便动作利落的跑到左侧躲避，目送铁球滚上弯道拐了过去。他们等了半分钟，方景行谨慎地走到弯道上看了看，都被铁球碾死了。这条路上如果还有小怪，估计会被铁球碾一路。飞星众目再次想给大佬扣个六，看着他们。 你们还是不拆？ 不拆。 那这样，你们和柳和泽走左边，我和顾问走右边。 你们那边三个人吧，我们两个。 让你们两个走在一起，我们还观察啥？不行，你们两个厉害，这是开荒，要最大程度确保你们的存活。 柳和泽跟着帮腔。 右边小怪被铁球清了一路，他和顾问两个人就行了。 行，走吧。 五个人二三分，身为驱魔师的柳和泽便跟上了两位大佬。石砖凹陷后不会再升起来，江晨他们停在召唤铁球的这块砖前，看着前方的路。这之后是他们未曾踏足过的地方，都要用烟花来看。不过他们不可能每块石砖都轰，而是只清一条路出来就行。三个人便站成直线，由方景行带队，一边走一边轰烟花。又走了50米，一块石砖被轰得凹了下去，没有毒池，也没有箭雨。两秒后，一阵沉闷又熟悉的声音从远处渐渐响起，越来越清晰。三个人沉默一秒，转身狂奔，重新回到岔路上，齐刷刷往右边扑。下一刻，铁球几乎是擦着他们滚过去，在墙上砰的一撞一弹，滚到了右边的路上。三个人回到左边，目送他咕噜拐弯，潇洒地失去了踪影。诡异的死寂后，方景行压着笑在队伍频道里喊道： 顾问。 嗯？ 你们看见岔口吗？ 暂时没有。怎么？ 铁球过去了。 嗯？ 铁球又滚过去一颗。 顾问和飞星众目如何狂奔不得而知，人们只知道不到一分钟，频道里便刷出两条消息： 顾问死亡，飞星众目死亡。 还活着的人纷纷为他们鞠了一把同情泪。柳和泽暗中擦汗， 幸亏刚才坚持住了，不然我现在也是一滩肉酱。 他跟随两位大佬继续往前走。 这条路上如果都是铁球，咱们岂不是要不停地往回跑？ 再看看，如果再遇见两颗，咱们就换路。 柳和泽应声，知道换路也不一定有好处。那边已经怼了两颗铁球，再怼两颗，鬼知道尽头会是个什么光景啊。好在副本还算有点良心，他们又遇见一颗铁球后，就再没碰见这么缺德的东西。一路上轰开了一个毒池和两个箭雨，三人小队终于走到了尽头的拐角。方景行示意他们稍等，上前查看一番，急忙折回来。 都是小怪。 柳和泽的心一凉。 换路。 几个？ 大概十几个，全凑在一块儿。我引一个过来，咱们打打看。 行。 那毕竟是目前除玩家外唯一的活物，被铁球碾死和被玩家打死或许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打一打或许能有新发现。柳和泽的心顿时更凉。 要是全引过来怎么办？ 应该不会啊。 你这个应该的概率有多大？ 柳和泽张了张口，还是没有问出来。 咱们这队里没奶吗？悠着点。 我知道。方景行在队伍频道里喊了曾经被小怪弄死过的镜中人和穆加索。 小怪是法系的还是物理系的？伤害多高？ 穆加索几人都能听见他们的讨论，深深地觉得大佬有想法。 法系，一招能打掉我将近半血。 攻击范围多大？ 感觉和普通的法系职业差不多。 方景行道了声谢，后退几步，用烟花把脚下这一片石砖全轰了一遍，免得打小怪的时候不小心踩雷。做完这一切，他一个人摸回拐角处观望片刻，看准时机，利落地放出攻击，转身就跑。只见他身后一只小怪嗷嗷大叫追了过来，刘和泽有点瞠目结舌。 小怪站得那么密，撞见就是捅马蜂窝的效果，这大佬还真就引了一只，怎么办到的？ 他顾不上细问，打起精神应付战局。小怪攻击高，引一只也很棘手，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只见封印师的手指飞出一串封印符，直奔小怪的额头。柳和泽啊了声，没等提醒，只见暗冥师吃了一招伤害，血量约等于没掉。他愣住了， 怎么回事？ 话一出口，他就想明白了，快速翻看战斗信息。 小怪能吃控制技能？ 这是法系小怪会用技能，但刚刚封印师直接出手封住了他的技能，小怪只能用普攻，这才会打在身上不痛不痒的。暗冥师那么做是因为不清楚普攻伤害有多高，所以想试试。 他们两位大佬刚刚有讨论过这件事吗？怎么好像是提前说好了似的？这都是什么脑子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